哎，郭鹏赶快要拦住靖宇，这样的话一般都是让你拦住我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没关系，我们来试探一下上限嘛，知道了自己最难差不多什么歌之后，今后就可以找一些像有理想啊这样的比较低一点的歌哈，来发挥一下我自己的高超的唱歌水平。 昨天我一直以为我膨胀了，后来发现看来还是靖宇你膨胀 了。来来，膨胀的是我啊。膨胀二人组，首先来帮大家关注一下11月30号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膨胀的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早晨5点钟的南疆观象台的气温是-1度，今天白天天气呢是以晴为主，地面呢转受弱气场的控制，所以地面的风速小，扩散条件比较一般，空气质量呢和能见度整体来说还算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特别提醒到的是，明后天的扩散条件会比较转差哈，雾霾天气会有所发展。 也就是说，周六周天啊，大家外出计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这个天气的状况的。 哎， 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地区会有一些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风力也是比较小的，最低气温还是在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嗯，总体来说呢，这个天气情况呢，就是好两天坏两天，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如果说没有关注怎么办呢？那就每天听一会儿就知道了，对不对哈？ 但真的是越来越冷了，因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在筹划跟朋友去哪里玩的时候，就说，哎，现在可不可以去滑雪啊？但 你不是准备去马尔代夫吗？ 现在就是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不。我爱我的听众朋友，所以我要找一些北京周边可以玩的。他们说去崇礼的话，可能开车会比较远一些。但是好消息是，就是京郊的滑雪场，在这个周末已经有的滑雪场开始试运营了。 现在这个天就可以滑雪。 对，试运营了。你想今天早上的这个最低气温已经是-1度了，当然还没有正式开放啊，具体的信息大家还查清楚之后再去，因为毕竟郊区还挺远的，所以大家就是开车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提前确认好行程。那么今天我们的签到前十名也已经火热出炉了，来膨胀的我们俩给大家公布一下哈。 哎，这事儿就不用膨胀了，来赶快说哈。 第一名倍儿闹心。 哎呀， 大周五的你说我公布你这名字， 他是专门拿这个名字过来配合一下你第一首歌曲有理想是不是哈。 第二名是蜕变的老郭，郭鹏这是你的小号吗？ 就膨胀完了以后还得蜕变一下嘛，是吧？ 第三名是江小美同学，第四名是梦梦，第五名是彭欧。 嗯，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哈。第六名呢是某某，第七名是阿花，第八名太子，第九名长眼睛的杨树，第十名芳香怡人。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 嗯，那芳香怡人说本周2次签到前十了，看了一下签到记录啊，是不是可以颁个奖给你。 嗯， 奖呢暂时是没有，不过可以攒更多的积分啊。 是， 但是这个积分现在被浩哲动过手脚了之后，不知道1到20你到底拿的是哪一个积分呢？ 对，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在8点钟到8点10分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随机积分的情况出现，如果想试试运气的话也可以再尝试签到一下。 嗯，是的啊，所以呢大家还要多多的去，反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签到呢越来越变成了大家的一个百米竞速的竞技场哈。 嗯，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早晨一早上就开始玩，也有些人呢从来没有签到过，但更多的人呢我觉得现在就算是风水轮流站的一种感觉了吧，对吧？ 我今天看到水皮给我发来了一张自己签到的截图啊，上面写着本月签到共22天，也就是说我们本周22天所有有早音乐秀陪伴大家的日子他都有来签到。 好圆满哦。 是，而且今天是第187个签到，他是圆满的11月最后一天，7点报时响的一刻才想起来要签到，签了187名，不过没有关系，但他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引出了水 够不够实诚？ 水皮是专门过来引你互动话题的吗？ 对，圆满的十一月，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了。 嗯，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些啊，你有哪些想做还没做的事儿。就月鸟小哥哥你还记得吗？就今年元旦的时候我们有问过大家，2018年你有什么规划。 对，然后呢马上现在转眼间就到最后一个月了，所以我周二放出一个我周三放出一个小视频呢叫倒计时，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不停的倒计，昨天是倒计时了11月 Four, 今天就是 five, Six, 今天就开始倒计时了这个整个的2018年，所以呢也想跟大家说说有哪些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我觉得元旦那一天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划，我现在想来我觉得这一年还对我来说还算比较圆满啊。 没有啊，我记得你今年元旦的时候说你要减肥来着。 我减了， 你看看你自己 3斤来着，4斤 有3斤吗？ 好像 中间还长了几斤，哎，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算那么精准，谁会想这个事情，是不是啊？ 啊，好好好，反正2018年还剩最后一个月，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一个月当中应该可以狂掉30斤吧？ 对啊， 别这样了，对身体不好。 毕竟请了私教、啊， 慢慢来啊。大家还有哪些想做还没做的事儿，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但是千万不要推辞说你没有时间。 这不就是我的说法吗？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头一点懒，但是又要问我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常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要怎么画出未来？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我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想不明白。 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享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享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7:13，我们来看看2018年还剩下的最后一个月，各位还有哪些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啊？雨后跟我们说，自从有了孩子，就没有跟老婆再看过一场电影了。最想做的呢，就是陪着老婆看一场电影。还剩下这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待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在这最后一个月啊，有哪些经典的好片，还有哪些火热的影片啊，一定要去看一下。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恰到好处，因为最后一个月其实电影还挺好看的。 是， 如果在那个某些月份的话，可能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哈， 但重点不是看什么，是和谁看哈。 你不能老用没时间，对不对哈？ 最后一个月达成所愿哦。 哎，是的，存我来看一下。他说，夏天的时候呢，答应3岁的儿子秋天前去野生动物园，因为总是工作忙忙忙，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去成。那 你确实已经错过秋天了。 你这就跟静玉一样嘛，说要去看红叶，结果已经只剩下枯树杈子了。 嗯，但枯树杈子也挺好看的，大家就顾着看枯树杈子，连你都没有看到了哈。 还是带着儿子去一趟吧，毕竟答应小朋友的事情，他一定会心心念念的记在心里的。 是的，刘小胖说呢，想要看完的书一直没有看完，每天哄完娃之后自己都睡着了，所以呢比较有点愁人哈。 真是宝妈宝妈的一个状态啊。摩羯座也说，每年都想带父母出去旅行，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他们慢慢就老去了，所以明年一定要去。 嗯， 所以你看，其实更多总结大家的答案就是对于父母的陪伴和对于子女的陪伴。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也挺有意思的。从11月29号到12月7号，英国有一个大型的连锁餐馆会在顾客自愿的前提之下，在桌上放一个黑匣子。 嗯， 其实呢，这个黑匣子很多的咱们就是国内的一些餐厅当中也是用过，就是把你的手机关起来，就让你在吃饭的时候别再刷手机了，专心陪伴一下你的家人， 就是信号屏蔽器的感觉哈。活动期间呢，带14岁以及以下的儿童用餐的父母，如果同意使用黑匣子的话，孩子可以免费享用儿童餐，还可以和家长一起玩餐馆所提供的填色游戏。这个举动呢，是针对前不久呢1500个家庭调查结果而安排的。有72%的儿童希望和父母一起用餐的时候，父母能够少看点手机好了哈。 嗯，还有5到16岁的孩子当中，因为他们已经懂事一些了，他们会觉得说，有一大半都因为父母吃饭的时候看手机，我觉得我不是小宝贝了，我被忽视了。 对， 那1/10的孩子承认说，我曾经有偷偷把我爸我妈的手机藏起来，扔了，引起他们的注意。 对，估计还有些孩子就直接拿过来手机自己玩了哈。反正总体来说呢，就缺乏了一些大家之间沟通或者亲子互动的这样的一些时间，对不对哈？ 是，那所以其实今天呢，也借由这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啊，就是2018年你最后一个月还有哪些想做没有做的事情？ 嗯， 那么如果有陪伴家人这一项的话，那就希望你赶快去实践一下吧。 对，赶快抽点时间出来哈。 嗯，因为毕竟家人还是很需要你们去陪伴的，去花时间去经营的。因为就像有人说，希望去多陪孩子，有人希望去多陪父母，其实也就是自己身份的一个转换了。 嗯。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需要人陪，如果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陪伴家人，然后去陪伴孩子，但是每天上班路上还有我们在陪着你啊。 我发现你今天的三首歌曲连起来是一个故事 啊， 就是一个人特别有理想但是没时间，所以呢他们旁边的人呢就需要人陪啊。 刻画了一个都市群生像、 啊、 有没有 多可怜的一生是不是 没有啦，今天也是11月30号，2018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可不可怕，就问各位可不可怕， 特别可怕。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问大家的是2018年最后一个月你还有哪些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啊。 嗯，赵斌给我们发来了一句戳心的话，要把2018改成2019。 关键他发了一张图，我觉得他那张图特别好，就是 有很多的计划，比如说开个玩笑哈、啊，就本来计划的2018、2017年的计划，在七上打个叉，说买一辆奔驰或者路虎，把奔换成买一辆奔奔或者陆风， 然后另外呢，买一套3室1厅的房子变成了租一套1室1厅的房子啊， 就是自己的这些计划呀、啊，大家在年初的时候列的时候总是雄心满满的，到后期呢就是不停的打折打折打折，很好玩。那么现在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自己2018年最后一个月的一些计划呢，也挺好玩的。 嗯， 比如说像会飞的牛牛就说，我要赶快复习功课，不然期末考试考不好，那就年就不好过了呀。以我这种大姐姐的经验告诉你，这个期末考试一定得考好。 为什么？ 因为过年啊， 啊，就是年前这个一定要考。 你知道，就家里的亲戚，你去拜年的时候，一定会问你说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你看我 这个是必问题 啊！对对对，那我就跟你不一样，期末考试还有考不好的时候吗？一定都要考好啊？还分这个期末考试和下个期末考试吗？ 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月月鸟，你把你当时的成绩单拿出来，我不相信。 确实不相信，就是偶尔一次或者偶尔两次都是很正常的哈。再来看一下这个 Series 说。最后一个月我要一个人去马尔代夫了哟，然后他还艾特了一下你， 对，手动艾特了一下我、 嗯、 祝福你祝福你真好 静瑜现在是咬牙切齿说这句话的哈。 Serious happy every day 真好。 哎呦，蜜糖咬针说想做的没做的真心想不出来什么，也就是说基本 这年想做的都做了呗。 哎，那也挺厉害的啊、 嗯、 白色黑色跟我们说，黑色白色啊，说我闺女1岁11个月了、嗯、一开始的时候呢计划每周给孩子写一封信，记录下我对她的爱，也记录下她成长的点点滴滴，等她长大以后拿出来送给她，但是现在还都停留在计划里。 那就赶快做呀，对吧，现在我觉得还来得及。 来不及，你想啊，计划每周给孩子写一封信，1年52周你要最后一个月补52封信，还记得之前每周都发生了什么吗？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写寒假作业或者暑假作业的时候最后一天吧， 一次性补完， 一次性都补完，对吧。 后来想说算了，这样每年给你写封信吧，我觉得每周是有点多，将来孩子看起来也麻烦，因为像他从1岁长到18岁，其实你每年给他一封信我觉得就还挺珍贵的。 嗯，就生日那一天嘛，我觉得这一天也想的比较明显一点点，对不对哈？ 嗯，攒着攒着到18岁的时候一块送给他，其实也体现了自己当妈妈这18年来的一些变化啊。 哎，是了。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推荐一个电视剧，这是由陈柏霖跟景甜领衔主演的，叫做火王，26号在湖南卫视已经开播了、 嗯、哇，这个跟海王有什么关系啊？ 火王 那部马上要上映的大片啊，海王。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火王呢，当中景甜和陈柏霖这次算是初次合作，上演了一段跨越三世的爱恋。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跨越三世的爱恋故事。 两两夜色为你思念，怎么听着这么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而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是要出续集了吗，对不对、 嗯、 景甜呢当然这两年呢因人设转为接地气，所以呢以及和运动员张继科的恋情赢得了公众的好感，所以现在呢总体来说呢大家对他来说觉得，哎，好像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高高在上的景甜了，对不对。 哎，有点由黑转红的意思了哈。 是， 但其实这个火王呢真的跟那个海王没有什么关系啊。 嗯， 它是改编自尤素兰的同名漫画，分为古代跟现代两部。 嗯， 那么最先播出的火王之破晓之战就讲述了陈柏霖当然是饰演火王啊，火王叫仲天、 嗯、 还有景甜饰演的凤剑为了拯救家园跟邪恶势力做斗争，怎么听着有点像海王的故事呢。 对啊，我越看越像海王，也是漫画改编的呀。海王也是和恶势力做斗争啊， 这是怎么回事？还是请出张惠妹用火告诉我们这火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享用完了音乐早餐，现在是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我现在并不太开心，因为我发现呢，有人的2018年的愿望是请静瑜来我的小酒馆坐一坐， 而且还附上了两张照片。你看这个小酒馆其实装修特别有格调，你看是不是非常美，非常美，是不是？ 然后你为什么不准备请我去坐一坐呢？ 他就只想请静瑜去啊。 对啊，这也太这个也。分别也太大了吧， 不好意思啊，就是句号这位同学，我可不可以顺带的带上月月鸟小哥哥呀、啊？ 别，顺带我就不去了啊，顺带就不去了 哈。没，你跟我一同去嘛，一同去。然后这是今年年底啊，大家还没有想做的事儿。那么2018年还剩最后一个月，你还有哪些想做还没有做的事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优助呢，说2018年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就是跟老公带着儿子去泰国或者是台湾旅行一趟。顺便吐槽一下，老公年假的时候呢，抛下了我跟儿子自己去了一趟泰国。 那一定是因为你工作太忙吧？ 是因为老公年假的时候一个人去，但是老公都去过泰国了，那你明年还准备再去一趟吗？ 台湾啊， 对， 泰国或台湾嘛， 换一个地方吧，是不是？ 吴果风灯说，双十一的时候买了一箱子50%优惠的书籍，这应该是被我们两个给删躲的吧？ 嗯，我当时 问大家，对，要买什么？大家就说，哎，看起来好像就书的折扣最多哈， 是 真的是50%，因为书上是明码标价的。 对， 儿子说，妈妈，你这要看到什么时候啊？放到家里多占地儿啊！ 嗯， 最后一个月你怎么着？也要读个1/10的书啊。 读不完的话呢，留到2018年，这个看来这个计划。但是我觉得 2019年 书这个啊，对，2019年 明年已经是2019年了。醒醒月月鸟小哥哥， 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活在2018年啊。是的， 不不，现在还活在2018年，再过一个月就不是了啊。 兵哥呢说，想做都做了，恋爱结婚就差要个孩子了。啊，那是啊，这个恋爱结婚你这一年都做了，我觉得也算是很幸福了。你要这 你不能放在一年里面把这些事儿都做了， 恋爱结婚 有 孩子一年之内都完成，这速率够高 了、啊。也不是不可以啊，嗯。乔跟我们说，年初的时候自己决定计划一下自己的英语口语，每天坚持练习，现在已经打卡280多天了， 哇， 很 厉害啊， 嗯，坚持一下，今年很快就过去了。 280多天，那再加上30天，看来也没有达到365天嘛，对不对？ 你就话总有几天睡过啦，出去玩啦，工作。忙啊，已经很不错了，你能坚持到吗？ 我 月月鸟小哥哥年初的时候可是要说带领大家一起早安快跑，然后 对 年中的时候瘦下来，现在确实已经360多天了，可是没有瘦下来。 我瘦了，那个金数的话过两天再跟大家说，现在还没到2019年呢，对不对？还有最后一个月时间呢， 是还有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啊，加油加油，我相信你哦，真的、真的相信你哦， 你要相信我啊。然后下次，但是你下次唱3天3夜的时候我还会拦你的， 不要再提3天3夜这件事啦。2018年还剩最后一个月，各位还有哪些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 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Okay. 那么对于创作新人王丽人来讲呢，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啊，应该是他自己工作满满的时间了。 嗯， 因为10月28号，他刚刚推出了自己的同名新专辑，大家对于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 嗯， 但是推出他的这个公司，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 福茂唱片啊， 是福茂唱片啊。之前 原来呢推出过像庾澄庆啊、范玮琪啊这样的一些非常非常顶尖的华语当中的一些音乐人。当然呢，这次呢，张杰的这个我想也是他的创作，也就是因为王丽人实际上是演唱过多部偶像剧的插曲嘛，对不对？这次呢，从幕后转到台前，他透露出呢，公司和他已经用了3年的时间来精心准备自己这张专辑，但他自己还是会很紧张的哈。 嗯，因为他也是一个创作新人嘛，像之前给很多的偶像剧做过插曲，包括也给张杰写过《我想》这首歌曲。 嗯， 那么发布会的现场呢，他的师姐还有师兄，也都是给他录了一些祝福啊，比如说像庾澄庆啊、曾佩慈啊、吴汶芳啊，这都是他福茂唱片的一些前辈级的人物。 对，录制了很多 VCR， 也是为他来专辑来送上祝福。我觉得从幕后转到台前，很多人也成功了嘛，比如说像陶喆，比如说像李荣浩，对吧？这都是前面的可以看到的一些例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王丽人的《如果我们再相遇》， 是，这也是他之前为偶像剧创作的一首插曲啊。 嗯， 当天在发片记者会上也是首先唱了这一首歌。 想说好多话，可不知从何说起，幻想每一个瞬间，失眠的我和熟睡的你，一切都是假象，我宁愿昏迷，这再次错过的爱情不值得回忆。 十二，那个

Together 来自 Fifth Harmony。 北京时间7:49，怎么了马瑶？ 刚才他那个 We better 特别特别激动啊，特别激动，要让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啊，气都喘不匀的感觉。 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2018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哎，是不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心头一紧的感觉？ 嗯，你有没有点伤感的感觉？ 有一点，因为我每次其实进入到新的一年当中有迟迟缓不过神的一个状况，因为之前总觉得说没过春节就老觉得还在上一年的时间，就尽管日历已经翻到了，比如说哈，再过一个月它会翻到2019，我就始终感觉好像还在2018。 对，就是不想过去。 对， 就像自己的年龄， 我不想长大， 总在18岁，一直不想翻过去的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可以再稍微大一点点，就是20也是 OK 的了。 哎呦，真是膨胀了啊，静瑜膨胀了哈。 2018年还剩最后一个月，各位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啊。赵丹说，2018年没完成的就是没能改掉自己爱发脾气的坏毛病。 是， 哎呀，跟我一样。2019年呢，自己跟老公相识10周年了，儿子跟闺女也都有了，现在一家人很幸福，希望可以改掉这个小毛病。嗯，再接再厉，加油。 对，再接再厉，加油啊！静瑜呢，你最后一个月要改掉你这个爱发脾气的小毛病，好吗？我有脾气吗？我哪里有脾气？ 我哪里有脾气？我哪里凶了？ 没有没有没有，不行，一点都不凶。鸽子说，2018年最后一个月想换个车，啊，不过呢，就只是想想而已啊。不过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啊，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刚才奔驰换成奔奔也可以，对不对啊？ 攒攒钱哈。丹丹跟我们说，我的目的呢跟月月娘小哥哥一样，也是减肥。可能之前呢因为怀孕没有办法，那生完小孩以后就想赶快减肥，这不是母乳喂养导致的，而是就是没有减成，反而到最后生完小孩之后又继续胖了起来，所以最后一个月还是需要继续减肥。 没关系， 多听月月娘小哥哥的早安快跑，这样你就每天都感觉自己在减肥， 对， 然后也一点都没有瘦。 要多听听我的早安快跑，然后按照里面的方法去科学的去运动一下，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去听一下早安这个音乐早餐， 是 去吃点新鲜的啊，当然水煮鱼那几期你就可以不听了，对不对啊？ 因为其实减肥说到底就是一个管住嘴迈开腿的过程嘛， 是， 所以我们早上的音乐早餐也跟早安快跑一起帮大家完成这两步，管住嘴迈开腿。 哎，是的。太子说呢，感觉有很多事还没有做，计划减到130斤。为什么这么多人有减肥的计划？计划找个女朋友，计划把书都看完，结果呢体重还在150，然后呢自己还是一个人啊，然后买的书呢也只看了一本，还有5本没有看。嗨， 太子，你这么实诚，你是 你 受了实诚型主持人月月鸟小哥哥的这个蛊惑吗？你都这么实际的把自己的状况都说出来了，那就怎么还有女听众？我们怎么给你搭 线？是啊，你说下次什么双11这个情歌对唱会 还怎么邀请你？ 对啊，下次一定要再减一点，然后呢那五本书一定要再看2本啊。 各位，2018年还剩下最后一个月，还有哪些想做的、没有做的、没有完成的，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接下来呢，要介绍给大家一个纪录电影，叫做《生活万岁》，非常的有意思。想先讲讲其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人物，比如说失恋的舞者、生病的医生、为了孩子卖房还债的老人，还有在街头卖艺的中年男子，以及给亡妻念情书的退伍老兵，还有带着女儿开出租车的妈妈。 对， 就这些人呢，你可能听起来觉得说，哦，人生经历还挺奇妙，但呢他们也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日常就被拍成了这样的一部纪录电影，叫做《生活万岁》。 而且好像听起来呢，有几幕好像都在一般的社会新闻当中看见过哈。当然呢，昨天的《生活万岁》呢是搬上了大荧幕，昨天和观众见面。《生活万岁》是由成功以及呢另外一位导演 任长真 两位导演来合作完成的哈，以高度写实的拍摄手法记录了14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哈。 其实一开始讲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可能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对他们并不了解的人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已经勾起我的好奇心了。生活万岁将会在大荧幕当中很快看到他。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妈妈坐在门前，花儿与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为着

是什么模样，懒懒洋洋晒着太阳，脚下是我的音量，啦啦啦，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等你来打开，就算找不到什么理由，放松下来跟我去快乐。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我就这样等你来。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东张西望左右看看。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我就这样等你来。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东张西望左右看看。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刚才看到一个人写了一条，说这个原来小哥哥说到了古风，我还以为是那个古风呢，然后我一听的是火风，火风还唱过这么一首歌呢。拜托，这个人真的叫古风，他是谷子的谷，不是你说的那个谷风、 啊、山谷的谷，山谷的谷啊，山峰的峰。这首歌曲叫做你的心情好不好。那么各位此刻现在行驶在北京的路上、哎、心情好不好呢？相信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陪伴哈，不好也得好，毕竟我们俩现在已经这么膨胀了对吧，为了让各位开心已经这么轰出去了对吧。 哎呦，你真的膨胀了，不好也得好，这种话都出来了， 强不强势。 就是我们俩从原来的陪伴， 霸不霸道， 就是陪伴， 喜不喜欢， 对对对，陪伴大家的欢乐的这种上班路，变成了教导处主任，陪伴大家的欢乐，好不好？ 好好好， 好不好听这首歌？ 对对对，好听好听哈、啊！各位的心情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的电影，这是在春节档的电影当中。今天其实有问大家哈，2018年还剩最后一个月，有哪些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 很多人都要看电影， 都提到了说想要跟爱人啊看电影，陪孩子看电影啊。那么2019年春节档的电影当中，其实这些我们都有给大家介绍过。那么现在集结在一起，跟大家一块推荐一下。 好的， 由宁浩执导的《疯狂外星人》呢，这是邀请到了黄渤跟沈腾来主演。带有一些外星科幻元素的喜剧， 是， 就只要看到黄渤跟沈腾两个名字，我觉得就已经很具有看点了。 对，另外呢，《流浪地球》呢是根据刘慈欣的同名的科幻小说来改编的，能够在2500年后来抵达地球之外的新家园。《流浪地球》时代的年轻人呢是展开了争分夺秒的生死之战，很多人都说2019年的贺岁档算是史上最强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影片， 是还有韩寒执导的赛车电影《飞驰人生》，那么同样是由沈腾来主演啊， 哇， 这也是继承。《乘风破浪》之后韩寒的又一部春节档电影，而且呢其实听名字大家都知道它就跟赛车有关系，飞驰人生。 哎，乘风破浪呢排在了2017年的春节档的电影票房第四名，最终也是超过了10亿。所以豆瓣上呢这三部电影标记的想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0人。 对， 可以去想象一下今年的春节档是有多么的这个万人空巷哈。 春节档的三部影片哈，现在已经标记想看人数最多的疯狂外星人、流浪地球和飞驰人生。那除了中间的这个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改编的《流浪地球》，另外的两部呢其实都有沈腾的身影出没。 对， 确实啊，沈腾现在出手了之后大家都会感觉到，哎，一定要去影院支持一下，哎，他一定很好玩、你过来呀、 你过来啊 就那一个表现感觉就好像是承包了整个羞羞的铁拳当中最好笑的一个笑点、包括像今年的《西红柿首富》， 是 包括其实我们俩好像也是被他这个电影当中的某首歌唱的有一点点膨胀了呢。 啊，这首歌是唱我们吗？ 这首歌是来自《西红柿首富》当中的插曲，但你不觉得我们俩就越听越膨胀了吗？ 越听越像啊。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This What You Came For， 这是来自 Kevin Harris 和 Rihanna 的一首合作歌曲啊，非常的经典了，所以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忍不住想要跟着摇摆的感觉。 是，如果你现在开车的话呢，就是屁股以上的地方抖就可以了， 控制住自己， 油门就千万要控制住一点点啊。 刚刚在这首歌曲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路通的膨胀，哎呀，这也是现在说出了膨胀鸟跟膨胀鱼的心声啊，这也是 我就不用膨胀了，我已经胀得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你心态膨胀，不是体重膨胀。 好，你体重膨胀，不是心态膨胀。 我不要，我宁肯心态膨胀啊！二零一八年最后一个月，不要这么咒我。 是是是， 这是来自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的一个插曲。 哎， 刘小胖还有 Caris 跟我们说了好多，就是说，哎，这首歌适合你们俩，我想膨胀我就膨胀，你们两个应该在周四 PK 这首歌曲。 Cyrus 给咱俩起了两个外号哈，鹏鹏鱼和胀胀鸟，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周四我们俩这首歌确实有点唱不了，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路通，他自己有一种独特的唱歌方式，就是说中文约德尔唱法。对，所以其实你听到中间那个雷 抖起胆子跟着唱了两下，但是你想，我们俩这么膨胀的人都没好意思推开话筒，你就知道我们俩唱的其实确实不怎么样了。 再膨胀也不敢尝试啊。来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看的电影。那么在其他明年春节上映的电影当中，除了刚刚提到的在标记想看的人数当中排名前三的《疯狂外星人》《流浪地球》还有《飞驰人生》之外呢，还有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的， 还有我们就是说到的来自于无间道的麦庄组合推出的新作《廉政公署》了哈，成龙呢也以神探蒲松龄继续在春节找找存在感。成龙大哥这两年拍的电影都是这个， 就大家一定会在春节档看到他就是了。 对，就是有点怪，什么印度啊，蒲松龄啊。2016年的元旦呢，取得佳绩的这个《情圣》续作《情圣二》也加入到了明年春节档中。哎， 这个还挺期待的。 是，另外就是咱们之前说到的周星驰制作、王宝强主演的《D 计划》已经上映，而且再说一下，这个特别有意思啊。本来一开始说叫做这个新，叫什么来着？ 你自己忘记了是吗？ 不，就是，对。 你自己最喜欢的电影， 对，新喜剧之王。后来他不是改成《D 计划》吗？ 这个叫新什么来着？ 然后这两天是正式又回到了名字，叫做《新喜剧之王》，是由王宝强来出演的哈。 那不过之前定名叫《喜剧之王二》的时候，其实故事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严惩性哈。但是对于老剧迷，特别像月月鸟小哥哥这么喜欢《喜剧之王》的人来说，还是希望可以在电影当中看到一些原作当中的影子的。 其实我们更希望星爷能够出演，这是我们的真心话了哈。 那这次请到的是王宝强了。前两天收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呢，配上了莫文蔚当时为《喜剧之王》演唱的一部主题曲，那么 Candy Kisses， 哎，月月鸟小哥哥就提到了这首 Candy Kisses， 同样也是《喜剧之王》当中的插曲。那么 D 计划马上也要上映了，看看能不能够像原作一样，为我们奉献一大波好听的插曲。 Wait.

道光出现到了另个世界，眉中间有个红点，头插着独脸。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 神奇哦， 怎么一副这么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好像第一次听这首歌一样。 我实在说这个首歌所营造出的感觉跟我们今天说到倒计时的感觉也是非常非常像的。 今天哪里说到倒计时了，就是明明是周三说的倒计时， 周三我的小视频要倒计时，但今天你的话题不就是倒计时吗？你最后一个月还想干点嘛，这不就是倒计时吗？ 你为什么把我的话题说得这么的接地气？ 最后一个月还想干点嘛？ 2018年还剩最后一个月，你还有哪些想做还没做的事情啊？各位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了，神奇呢除了这个倒计时的概念之外呢，还是想要跟大家说最近火起来的一档综艺节目也真的是很神奇呢。 我到那天我跟你说的时候，是不是当时你就觉得这个创意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对，然后回答我自己看了一下，我觉得哦，真的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了。这就是湖南卫视首档原创声乐励志竞演节目。当然了，听我说完这么多 title 之后，你可能并不知道它到底要干嘛。深入人心。简单的来讲说，就在这档节目当中，你可以听到很多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比如说美声唱法啊、音乐剧啊等等，融入到综艺当中。可能会觉得哎，这些东西有点太阳春白雪了，跟我们下里巴人离得很远。但其实这个综艺节目它通过各种非常好玩的手段把它融合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很多的惊喜，真的很神奇。 你再唱一下。 神奇， 就这个还行，你刚才那个神奇 不就不跟你昨天唱三天三夜是一样的吗？ 当然呢，深入，你看 你唱完以后再说深入人心的话，就确实比较深入人心了。为什么？因为深入人心呢，是将美声唱法和音乐剧等高雅的艺术形式呢搬上了竞演。最关键的是，它里面有很多小鲜肉，对不对啊？就是每个人长相都是哇，就很英俊。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些人好像就只是大学生或者很青涩的面庞。但一张嘴的话，你会发现那种反差和对比度，会让你全身直冒汗和起鸡皮疙瘩，有没有啊？ 是的，那11月28号的《人民日报》也是专门发表评论，然后对于深入人心的这种创新给予肯定。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的官媒给予肯定哈，就包括比如说在豆瓣上，这档综艺节目是收获了9.1的高评分， 非常高、啊， 而且还经常就知乎热搜啊什么之类的，微博热搜啊，就随便上一上啊。 今天终于也上了，登上了早安音乐秀的热搜，恭喜咱们啊！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因为这档节目呢其实非常好玩，主要是他把这种节目模式跟艺术的专业性做到了一个统一，就是36位演唱成员是非常专业的，所以他们在节目当中可以最大化的展现他们声乐艺术的魅力。 对， 但是呢在歌曲类型上又完成了一种重组跟创新，所以其实观众看某一期节目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经典跟现代、冷门和大众的完美融合。 是，他们其实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在于他们其实不淘汰人，但如果你每次表现不好，你下次就没机会唱。 是， 所以这点使得很多人其实反而是 拼了老命要去，当然不能叫拼了老命啊，他们也不年龄不太大，但确实要费尽全身力气去争夺这样一个席位哈。 对，所以网友呢也非常好玩的说，这个深入人心看起来简直就是神仙打架呀。因为除了听觉上的这种盛宴呢，就是节目的这种竞演规则哈，包括也有3位出品人的现场指导，还有多位声乐歌唱家的专业的意见，其实也让大家通过综艺的这种方式更多的了解了可能我们通常觉得离我们很远的这种美声唱法啊、音乐剧这样的一种声乐的艺术。 是的，那么下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期的这个深入人心当中的一些内容和状态了。不过在他刚刚开始发布竞演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觉得耳朵上好像得到了很大的这种享受，因为毕竟平常都是听流行音乐为主嘛，对不对啊？ 是，其实今天晚上最新一期的这个深入人心就要更新了。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呢，其实这个人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一些，这曾经在歌手的舞台上登台过的王晰。 对， 王晰呢当时出场就是因为他独特的美声唱法， 对， 还有低音炮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他这次在深入人心当中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些表现， 看看能不能打哈。 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慢慢喜欢你，大家熟悉的可能是之前李荣浩给莫文蔚写过的这首歌， 莫文蔚的版本。 那后来呢在深入人心这档节目当中呢，王晰和郑云龙一起翻唱了一下慢慢喜欢你。不过听完之后你会惊呼说，这真的是我听过的那首慢慢喜欢你吗？所以这可能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提到过的哈，就是把艺术和通俗的方式融合起来，看看你喜不喜欢。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都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问了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愿意。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 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刚踏上，好多桥段好多都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 哇哦， 这首歌是叫慢慢喜欢你吗？ 是慢慢喜欢你，深入人心的版本啊。当时第二个出来就那个声音，大家一听出来哇惊呼那声的，就 是 王 希。是 是 是，王 希。 对，小吴说，这个小店说哈， 小环 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刘国荣说耳朵怀孕了。慢慢喜欢你。 对不起对不起，对我拉下来了。真的是秒 拉。你还真给拉下来了。 太吓人了，本来营造了那么好的环境，突然一下被你给破坏了，我还正在享受当中。特别是在最后两个人慢慢在拉这个长音的时候啊， 是是是， 配上一些大提琴的这种声音出来，哎呀真的是享受啊。 我忽然觉得咱俩下次要不也来这种版本。 哦不行，我不要挑战自己，我还没有那么膨胀。 你把张总那个感觉拿过来唱。 我虽然膨胀了，但还没有那么膨胀哈。这是推荐给大家今天晚上就可以看到的《深入人心》在湖南卫视播出。那么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偶像练习生》之前有说过，他们马上要出第二季了。不过呢，他们要更名了，就不再叫《偶像练习生》第二季，而改名叫做《年少有你》。 对，但是反过来其实就是你有少年嘛，对不对啊？今天呢，这个爱奇艺的《偶像练习生》第二季的官方微博正式更名为《爱奇艺年少有你》，证实了之前的传闻。当然呢，节目的总制片人江斌是宣布偶练第二季已经启动，slogan 呢改成越努力越优秀啊。 哎，怎么感觉在说我呢？可惜偶像练习生只招男生哦，不然我就去了。 你果然是膨胀了。这个梗你都敢接。 偶像练习生第一季主题曲爱爱。 哎哎。 下一秒向你靠近，梦里准备就绪，所有我的心却不放弃。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绽放所有光芒 shining， 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I'm the one you want， 绝无可代替。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让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尖叫。 我旁边的月月鸟小哥哥跃跃欲试，想要去参加第二季的偶像练习。 没有没有没有， 少年年少有你， 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曲的时候，就想起了那些我为舞蹈轻狂的日子。 越努力越优秀哦，你可以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哎，好像想错了，当时为舞蹈努力的日子不是这首歌曲啊。 哪首啊？ 是那个是咱俩当时的火箭少女那首歌。 哦，对对对， 我们出道的歌曲。 对不对？ Pay me up, pay me, pay me up。 大家现在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当时挺膨胀的视频的。当时怎么敢尝试？你说 那个舞蹈，反正我是尝试了一把草上飘的感觉啊。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因为到了周末了，开始有提醒过哈，这个周末可能空气的扩散条件不是很好，所以你有外出旅行的计划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做好健康防护。 是的，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适宜出行的，只是昼夜温差和地域温差以及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如果出远门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具体的当地的天气情况哈。当然不好的消息是呢，新一轮的污染的过程已经在路上了啊，从今天开始空气质量是有所转差的啊。 对，周天的话，北京或将再度遭遇严重的污染天气啊。那么今天呢，早安音乐秀跟大家聊了聊2018年还剩的最后一个月，各位有哪些想做还没做的事情。小熊猫奇跟我们说最后一个月要去日本旅行，非常期待。粉色小笨也说想要跟合得来的人去旅行，看电影，聚会。其实辛苦忙碌了一年，特别是有一些年假还没有休的朋友，就希望可以在年底的时候腾出一些时间来去休息，去旅行一下。 我觉得没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说，既然有这样一个想法，既然想到了最后一个月就 just do it， 赶快去做啊。 到了周末了，我们把这首刘力扬的旅途送给各位，我是静瑜， 我是郭榜，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周末愉快，下周见了， 下周一再见了，各位。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